给大家一展歌喉，献上一支歌吧。 不是，这歌我不会唱。 什么不会唱啊？ 唱不好。 怎么唱不好啊？ 我嗓子有毛病。 有什么毛病？ 盲肠炎。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。嗓子不好，嗓子得病，盲肠炎。您还相声演员？ 怎么了？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张嘴嗓子有病，盲肠炎。 不对啊， 记住了，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， 叫什么呀？ 阑尾炎。 反正啊，我嗓子发炎，声音嘶哑，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，你知道吗？ 不怪大家伙儿，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。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？ 什么呀？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，观众是我们的上帝。刚才那阵掌声，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。 谢谢。 话说到这儿了，你要是再不唱，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啊？可以热烈一点。 谢谢，我听见了。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。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。 我豁出去了。 豁出去了。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着这个《前夫的爱》。哎。 什么歌？ 前夫的爱。 前夫的爱。还有后夫的爱吗？那叫前夫的爱。 那叫潜夫的爱。 欠夫的爱。 欠夫的爱。不是前夫的爱。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。其实我都不太熟。 别客气。听的就是您这味儿。 听这味儿。 就听您这味儿。 听这味儿啊。哎，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？ 妹妹你坐船头。 妹妹 啊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。 妹妹坐船头。 嗯，妹妹你坐船头啊。 不对， 什么味儿？ 妹妹你坐船头。 妹妹你坐船头。妹妹在船上 走啊。 妹妹在走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走这儿似的， 你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？ 我词儿不太熟，你提醒我。 妹妹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 哦，妹妹坐船头上 啊。 妹妹你，我想起来了，会唱，听着啊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恩恩爱爱，牵什么荡悠悠啊。躲我干嘛呀？ 我怕你咬我。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。 不，你这干嘛呢？声嘶力竭的。妹妹你坐船，我还这干嘛呢？这 我这不拉纤吗？拉纤呢。拉纤 看过拉纤的吗？ 没有。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，身子得塌下去，那词儿有啊。 什么词儿？ 一步一扣手。您这好，一步一扭屁股。你这不是拉纤呢。 我这是 瘸驴拉破磨。白夸你这么半天了，怎么唱成这样啊？ 我不行啊。 不行 你来啊。哎，鼓掌，我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。你唱 我拉纤。 你唱啊。